逛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京剧捉放曹的几个精彩的片段，既有多年前的老唱片，又有进场录音，又有实况录音。京剧捉放曹是三国演义当中第四回谋董贼孟德献刀之后的这么一个情节。故事说的是曹操赐董卓渭城逃走，逃到中牟县，被县令陈宫所擒。曹操在公堂之上用言语打动陈宫，使陈宫弃官和曹操一同逃走。那么逃到了半路途中，遇到了曹操父亲的好友叫吕伯奢。吕伯奢非常热情地邀请陈宫、曹操到他的家中款待。吕老汉去往前村沽酒，曹操闻听后面有磨刀霍霍之声，又听说捆而杀之，以为是吕伯奢欲加害他们。曹操举起宝剑将吕伯奢全家杀死，在逃走的路中又遇到了吕伯奢，也将吕伯奢剑劈道旁。陈宫见曹操心狠手辣，枉杀无辜，心中十分的悔恨。二人夜宿殿中，陈宫思想前情，辗转难眠，本来想把曹操赐死，但是呢放弃了这个行为，独自离去。这就是捉曹放曹，捉放曹的故事。京剧老生名家、花脸名家演这个戏的很多，也留下了不同版本的录音资料。那么今天首先请大家听的是捉放曹公堂一场的唱段，是由阎巨鹏老先生演唱的。现在呢舞台上演捉放曹呢很少带公堂了，哎，过去演呢也经常是说捉放曹准带公堂，前头这部分戏啊，可演可不演。下面就请您听听阎巨鹏先生的精彩唱片。 我的桃园，哦，黄金归故宫，我也思念。那是官位高大金额。红线纷纷开着，欢乐里家呀好似那么大， 呀山呼把木来风吹雨那呼也能够把那呼归呀我死了你三房啊你也来让我去无意丈夫那里出了去 以上您听到的是阎居鹏演唱的京剧《捉放曹》公堂当中的一段唱。那么下面要请您听的是曹操陈宫遇见了吕伯奢以及之后的一段表演。这是1929年裴开唱片的录音，由谭富英扮演陈宫，谭小培扮演吕伯奢，金少山扮演曹操。对于谭富英、金少山大家都很熟悉，谭小培是谭鑫培的儿子，谭富英的父亲，他也是谭门承上启下的非常重要的人物。谭小培呢，在同辈人当中呢，其实还是很有真才实学，艺术造诣很高的。不过谭小培中年以后呢，就以培养公子谭富英为主。后来谭富英挑班成功，谭小培一边当管事，有时候呢还登台演出，唱腔质朴而有古韵。下面就请您来听谭小培、谭富英父子二位和金少山合贯的捉放曹。 哎呦，装片装好又晚一半天亮，我也晚一梦 下马参了吧， 您共三路要紧 让 本堂见状拜见国母，臣乃之乃有要事在身，不敢久听，就在此时告我辞。 为可言有临门不日的道理，待老汉与二公牵马。 这就不敢。 行啦。公 平， 阿贤之此位是谁？ 乃中牟县镇堂并臣命公子丰台伯父向天进了宫。 哦吼呀，原来父母太爷到了，是小老儿不知，多有慢了待。岂敢老老包装老上台好，岂敢二公请坐。 有座。 阿贤之为何这等模样？ 横东转，转转，转他岗，一路往渺茫。此国不浪，君子一臣明天当连夜逃之了，是非条中刀剑，日落王争权夺棒，到公堂不跪那公堂也变我方， 孟德不是你是方先先做了花上床，好到多梦当场没人讲，自问不报非徒娘，七品难关陈婆娘，东门乱问安家帮， 这就是了，怪不得你不多日逃回援军去了。不好了，今夜见爱两位王，两位爹爹好不想， 天子不必悲泪，父子们日后还有相会之期， 但愿如此。 二公请稍待，待老汉去之后面分派分派。 我们先不用过，老丈不要费力。 贵客临门焉有慢待之理，二公请坐。 有错， 真的是在家从不迎宾客，此外放弃少正人。 以上您听到的是1929年的唱片，谭富英、金少山、谭小培主演的《捉放曹》。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教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戏迷乐。 下面呢，我们请您听捉放曹行路的一段唱，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录音，由杨宝森和王全奎合作。 聆听王全奎演出的曹操，哎，真不愧是一代花脸大家。开头的那一句“俺曹操宁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来负我”，那种气势啊，那个声音的运用，把曹操的傲慢、张狂、狠毒展现得非常之充分。后面的快板更是唱出了气势，干板剁字，哎，的确是很棒。而且呢，和杨宝森先生同台，他不靠高音啊来博得彩声，这样呢就不夺主角的光彩，在这出戏当中尽绿叶之妙，这也展示了他的艺德。杨先生50年代初呢，声音状况呢还不错，虽然有的时候呢也稍微有些力不从心，整体听下来啊还是不错的，和他的老搭档杨宝忠、杭子和配合的非常之默契。您像前面这段嬉皮三眼啊，杨宝忠的这个过门电头都显示了他的这个伴奏灵动的地方，也博得了观众的欢迎，博得了彩声。好，请您欣赏杨宝森和王全奎合演的捉放曹实况录音。由于当时的录制条件和年代较为久远了，那么音质呢稍有瑕疵，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杨宝森扮演陈宫，王全奎扮演曹操，操琴杨宝忠，司鼓杭子和。

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捉放曹片段。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了杨宝森先生的唱段，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捉放曹的宿殿这一部分。宿殿是后半出的唱功重点，尤其是陈宫有一套大段的二黄唱腔，是老生行当的唱腔名作。说到这出捉放曹啊，这是一出老生的基础戏，虽然是一出打基础的剧目，但是要真正唱好，唱出深度来却是非常难的。您像这段二黄唱腔，由节奏平稳徐缓到激越高潮，最后再落下来，最后的散板又达到了一个高潮，让人听之颇有回味。要把陈宫又悔又恨辗转难眠的内心纠葛给唱出来。请您欣赏1955年的室内录音，在宿殿这场当中，谭富英扮演陈宫，裘盛戎扮演曹操。 看天时不早，定国再次安歇了吧。 但凭于你呀， 殿下。 啊，高挂一盏灯，安歇四方人。二位客官，您住店吗？ 可有上房？ 有上房。 将罢待过，多加考量。 我要歇了安产。 是。 二位客官用些什么？ 孤灯一盏， 暖酒一壶。 是，伙计们，孤灯一盏，暖酒一壶一壶。灯到酒到， 管你再来去吧。 是， 公台前来吃酒。 鞍马劳顿，吞吃不下。 哪里是鞍马劳顿，吞吃不下？分明建安杀了吕伯奢全家，你那心中有些不忿。 哎呀，民工啊，你我既然同心共图大事，讲什么不服二字，你的一心也特大了啊。 曹操一生就是这一心特大了。 Ah! 相辞者杀死，岂不连累旁人？自有道理。案之上先有文方四宝，我不免提示一首辱骂此子。古大四金女陈龙，心愿一马归九松，古杀吕家人数口当机场。方吉草草之奸雄，臣恭听。臣此则随主，待我寻找行囊马匹，逃走了马。 之上显有奸帖，待我看来。古大司金绝臣弄心愿一马归九松，古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陈公体呸！陈公啊陈公，日后我得地不杀敌，誓不为人殿下。殿前在此安去也。 以上您听到的是1955年的珍贵录音，谭富英、裘盛戎主演的京剧《捉放曹》，南腔北调剧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在上海的一次演唱会当中演唱《白蛇传》和《穆桂英挂帅》的片段。